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吴盖冷，钢筋冲，老吴玩家。 有留意开美漫啊，一啲嘅美国漫画作品啦嘅朋友咧，可能都留意到噶啦，近年大 hit 嘅呢一个superheroes 咧，当然唔少得 DC 噶啦。 系 咁啊，其中 Aquaman 嘅独立电影咧啊，预告片又出咗啦， 终于出第二部啦。第一部都系几兴奋嘅，嗰阵佢系喺今年嘅 SDCC 啊，圣地牙哥漫画节咧就推出第一个 trailer， 已经系好期待啦。而第二个 trailer 咧，亦都系非常之兴奋，因为你见到入边佢着翻以前嗰个漫画造型就系橙绿色嘅一个有点而灰鞋嘅造型，同埋佢嗰支武器三叉戟出现啦。 系咁，因为 Aquaman 如果大家睇漫画咧，就即系同电影嘅感觉都几唔同嘅。因为头先阿聪提过嗰、那个即系漫画入面嘅设计咧，就比较简约啲啦，一件好似即系橙色嘅鱼鳞衫，再加一条绿色嘅，我都唔知系咪叫紧身密裤定系唔知点啦。咁啊，总之个样望落去咧，好漫画风格嘅。咁但系当然一而知道佢啱啱之前嗰套正义联盟嘅话，大家见到呢一个嘅即系 Aquaman 嘅造型咧，即系现代感多咗之余，同时之间亦都多咗好多嘅野性啦，系嘛？咁今次咧嗰个嘅独立电影走出嚟嘅时候咧，咁可能就大家都知噶啦，就会交代多少少呢个水行侠嘅起源，因为毕竟你都知 DC 嗰个嘅电影世界咧同 Marvel 系几唔同。 DC 嗰个李斯系拍摄上面佢黑暗啲系嘛？ 唔系，我就想讲话系佢铺嗰啲英雄出嚟啦。Marvel 咧佢系由Iron Man 开始咧，逐个 hero， 独立电影慢慢铺，跟住先至打造成个吓 Marvel 嘅电影世界噶嘛。 系啊 ，DC 系调翻转嘅。DC 系本身咧，净系有一套即系 Batman vs Superman， 系 即系呢一个超人对呢个蝙蝠侠啦。咁之后咧，突然就走晒，话俾你知，有一班 猛出， 系啦，有一班即系嘅所谓异能人啊，咁就分布咗喺地球嘅唔同嘅角落。 系 咁蝙蝠侠咧，因为有见啊，嚟紧就会有外星大军咧就入侵，咁所以就即系招兵买马，就即系筹募成呢一队嘅正义联盟。亦都系因为咁，大家就开始对其他 hero， 尤其系好似水行侠呢一类嘅 heroes 咧，就开始有一个好即系 初步嘅印象 同埋认识啦。 其实系几阴功嘅，即系讲开正义联盟，又或者系讲 DC 嘅 hero 嘅话咧，通常谂到嘅第一个蝙蝠侠，跟住就超人啦，你紧接就喂神奇女侠啦，你真系再紧接就 闪 电侠啦，因为后期有拍一啲嘅欧美剧集啦，你再紧接都勉强掹车边，你会谂起绿灯侠。其实真系好后期先会谂起 Aquaman 呢个水行侠噶。 因为毕竟你水行侠之前真系你唔系话有好多嘅作品咧，系即系出现过同大家见面，即系极其量你可能见到有动画。咁但系因为毕竟我就认为啊，点解咧？就系因为你将要改编成为真人嘅即系作品啊，无论系剧集又好啊，或者系电影又好啊，本身即系出嚟嘅感觉难唔难处理咧？嗱，我觉得系难嘅。嗱， 因为佢嗰个造型啊， 除咗造型之外，嗱，你而家你睇翻啦，其实我都有啲保留嘅。最新嗰个预告片 系， 即系 Aquaman 嗰个第二个预告片咧，我唔知阿聪觉唔觉，但你睇，因为佢毕竟有好多嘅即系场口咧，系发生喺呢一个海入面， 喺个亚特兰蒂斯里 头。咁你见咧，佢就系、是、当你喺海入面嘅话，嗰啲人好自然咧，因为有水啊嘛， 系啊， 头发就会飘下飘下啦。咁但你望真啲， 好明显咩？你觉得？ 吓咩？好明显、啊， 你觉得即系飘得好明显定点啊？ 唔系啊，系干嘅啲头发，但系又系飘嘅。即系嗱，我当然啦，即系又系咁，你又吓唔、可以太过苛求嘅。咁但系我就系想话，即系你要呈现一个海底嘅世界，尤其是喺入面有好多嘅动作发生，哪怕系即系唔好话即系打斗场面啦，就咁讲你喺嗰个海底入面生活啊，嗰啲人系点，嗰个世界点样打造咧？成件事系唔容易嘅。如果你话相比起，即系可能蝙蝠侠你整个 Arkham City 出嚟啊，跟住你超人啊，假设就系讲佢啊自己 嗰个星球啊， 系啦，咁即系你相比之下，会好似嗰个嘅 concept art 啊，嗰个嘅设计啊， 会易做好多， 会容易一啲咯，系。 因为其实今次都知道佢哋嗰个拍摄方法咧，其中一个地方啊，就系佢喺澳洲嘅一个片场啦，呢个片场一个水底世界嚟嘅， 系。 佢哋喺拍摄嘅时候，佢哋要佢哋练习咧，就系讲嘢嗰阵唔可以。噴到啲 pop pop 出嚟啊！因為喺水底你講嘢咧，即係講對白咧， 泡泡噶嘛。 係啊，佢其實都 feel 到個難度好難。即係雖然你可以話用 CG 嚟去，會唔會喺海底咧？ 但係又假咁樣樣， 有機會假咯，所以就辛苦嘅其實都。 咁所以即係呢一個 Aquaman 啦，咁可能之前大家睇關於佢嘅作品，真係未必好多。所以今日我哋都花啲時間講翻究竟呢個水行俠啊，即係計呢一個蝙蝠俠啊、超人之外，係咪大家必須要認識嘅英雄？因为在漫画入面他都算是即是正义联盟入面啊都是一个几早期的成员来的嘛。 同埋都几打得的一个成员来的。 大家不要看他说他打得的咩他是真的打得的。 同埋虽然他有个设定就很惨的就是他在地面的时间越耐的话呢其实他一个能力呢那个力量是会越来越渣的。咁所以其实他都是主力呢在海底那里打同埋他在海底那个能力就是他游水呢是直情是没有一个水压是比任何的鱼类呢都可以是走得更加快但其实我们看到 Aquaman 的电影 trailer 呢都不自觉会留意到他是尝试以 Aquaman 他的身世和讲回亚特兰蒂斯这个的海底世界你去做一个衣柜的。 是咁因为毕竟我刚才有讲过啦、DC 他那个铺排是吊返转的嘛。 是啦。 即是所以你见今次呢好得意啊他们即是电影呢就找了温子仁来拍啦。咁、大家如果以往有看过温子仁的作品就知道他不是拍超级英雄片的。 他一来是拍梳先啦，佢导演梳恐惧透 析，拍嗰啲惊栗啊悬疑片嘅。咁的确，大家如果睇过温子仁嘅作品，都知道佢喺说故事啊，营造嗰个悬疑惊栗气氛咧，系有一手嘅。咁啊，今次咧佢拍呢一个嘅水行侠咧，其实我都觉得几颠覆以往佢有拍过嗰啲嘅作品嗰个风格啊吓。咁但系都唔紧要啦，因为大家以往就睇即系睇呢一个 Aquaman 咧，都系一个初步嘅印象认识。 系 今次咧，可能就会深化。少少，究竟佢嘅出身背景系点样样啦？即系点解即系呢一个有超能力嘅人，会即系出现喺人间嘅咧？因为头先阿聪友提过，佢源自嘅地方其实系一个 亚特兰蒂斯 秘嘅海底世界嚟， 系一个已经系话消失咗嘅一个国度嚟嘅。其实佢电影 trailer 亦都系讲咗少少咧，同呢个漫画比较系相似嘅。就是、一开波咧，你会见到系一个灯塔嘅守望员啊，见到有其实嗰个人咧就叫做 Thomas Curry 啦。其实佢就系水行。合嘅爸爸嚟嘅，就系、一开始咧就讲佢见到有一个嘅女仔啊，唔系喺个海边嗰度又晕咗嘅咧。咁其实嗰个咧就系 Aquaman 个妈咪啦，就系亚特兰蒂娜啦，就系讲佢晕咗，其实就系一个开头一个爱情故事，晕咗之后就俾呢一个嘅灯塔守望员救完之后就堕入情网。但其实开头咧系好奇怪嘅，因为佢哋好快就已经即系互生呢个情愫，然后有埋 B B 就生埋 Aquaman 啦。但系一直以嚟呢一个嘅女王啦。亚特兰蒂斯的女王她都不是那么跟 Thomas 去讲自己的身世背景直至到 Aquaman 出世之后她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她好像异于常人的在漫画里头她可以在个水那里完全不需要呼吸和鲨鱼、啊、那些玩一个钟头都没问题 是讲的就是婴儿时期、啊 是啊、 可能岁龄两岁的 BB 阶段、啊、小朋友阶段已经做到了 是啦、啊、而在电影里面的预告片她是用另一个方法交代的她就在一个水族馆那里无啦啦 Aquaman 就很阴功比个高个子比个大佢少少高大少少嘅同学仔呢拱埋去嗰个水族馆玻璃。突然之间呢嗰条鲨鱼呢係撞埋去个玻璃度呢仲要真係撞裂咗少少吓亲所有人。咁呢个亦都係表现到就係讲返其实 Aquaman 佢係有一个嘅超能力佢可以同啲鱼沟通啦。咁就係讲返所以佢有呢个能力。而其实呢一个电影慢慢发生落去就係讲到呢佢去继承返佢嘅皇位。因为其实佢本身就即係嚟到呢个地球之后到大咗之后其实相亲都 都去慢慢即係離開嘅時候，佢就想繼承翻佢呢一個七海之王嘅呢個職位啦。咁變咗就開始撕，即係嚟咗一個戰爭啦，就同入邊有啲反派角色啦。 系咁啊，即系讲到水行侠咧，我谂即系大家即系对佢如果有睇漫画嘅话，嘅印象就系觉得佢系一个几骑呢嘅人嚟嘅。 系， 因为诶讲真，嗱呢一个嘅漫画咧就我冇记错嘅话，40年代头好似1941年嘅初次登场嘅。 系啊，1941年11月有本嘅漫画叫做《Marvel Comics》，所以我谂都有少少点解会楞到 Aquaman 佢，即系我哋有时会睇一个 The Big Bang Theory 啊嘛，即系一个欧美剧，佢哋系会。恥笑 DC Hero 入面嘅 Aquaman 噶嘛，系会话 Aquaman sucks 噶嘛，即系话佢系真系冇乜用噶，佢好波浪费嘅。咁因为其实呢一个漫画咧，即系讲翻个 Marvel Comics 咧，其实佢之前都系比较系有好多幽默位专登写出嚟画出嚟噶，所以变相系亦都搞到 Aquaman 其实佢啲行为咧系比较愚蠢啲啦。 不过咁吓啦，虽然阿聪讲就话佢系源自呢个魔分 comics， 但系原本咧佢入边嘅设定唔系想搞笑，应该咁样讲，佢系认真做傻事。因为喺入边咧，即系头先阿聪有讲过，就系、是、经常性都俾人攞嚟恶搞，系因为即系如果从我哋而家系会喺地面嘅世界去睇、因为佢系源自嚟海洋噶嘛， 系 咁佢有好多同例如话海洋生物之间嘅种种相处啊，佢哋嘅沟通啊，又或者其中一啲好得意嘅。地方就系佢成日都会即系将嗰啲嘅海洋生物咧，就系当咗啲系交通工具嚟乘坐啊嘛。 但明明佢系快过任何嘅， 系啦。咁嗱都唔紧要啦，佢理论上喺海底入边系最快嘅。咁但唔紧要啦，佢要坐交通工具由佢坐啦。咁但系喺嗰个画面上面设计画出嚟嘅感觉咧，就好骑呢嘅。 因为佢例如 系啦，例如佢即系可能搵条绳拉住两三条鱼咁样，好似搭住啲鱼嗰啲风火轮咁样， 好似系啦， 喺个海度咁样样行过啊。咁甚至乎有人见到有骑鲨鱼啊，骑海马，即系咩都会骑咁样样。咁所以你变相就觉得呢一个人咧，而佢骑嘅过程又好认真嘅，即系佢唔系谂住系件事系纯粹系谂住恶搞，唔系件事本身喺漫画入边系认真嘅。 唔系，但系佢攻击上咧，有时都会好恶搞。譬如有一集咧，佢系要打啲嘅即系猎嗰啲猎人啊，佢系将一只北极熊咧喺。掉过去嗰啲猎人到嗰度，然后就整一北极熊去打佢。 即系佢以呢个北极熊作为呢个武器啊嘛。 系。 即系呢一个嗱，我都要再讲，佢系认真嘅，即系佢唔系谂住话咧，唉，我即系好似日本嗰啲，你知日本有时候啲恶搞漫画咧，佢将可能系话嘅打斗场面啊夸张化，搞到成件事系即系骑呢，佢系志在系想 entertain 你嘅。喺Aquaman 嘅漫画设计入边，我谂佢都有呢个元素。 系。 但系佢同时之间带出有好多其他唔同嘅信息啊，例如即系可能即系佢入面背后当然都带出好多即系所谓环保嘅 concept 啦吓，咁但系你会见到佢嗰个呈现手法咧，系几如果相比起我哋以往睇过一啲嘅即系超级英雄嘅漫画或者动画作品嘅话咧，就几唔同下，几有新鲜感嘅。关于呢个 Aquaman 咧，我哋可以再讲下，转头翻嚟继续。 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其实 Aquaman 头先你咪讲到话，讲到一啲关于环保意识嘅咧，亦都系几特别嘅英雄漫画。因为其实佢都有提到少少啦，有啲漫画嘅内容啦，就系佢哋曾经系以人类咧为敌人嘅，因为人类咧就成日都即系捕获好多鱼类啦，又甚至乎系即系好整污糟个大海啊。所以其实有段时间 Aquaman 咧系真系会同人类咧有点而嘅一啲争拗喺度嘅。 系咁啊，毕竟呢一个都系想藉住一个漫画去带出一啲嘅信息出嚟啦。 系啊， 不过当然噶啦，往往都系。点样样令到话原本系敌对嘅，因为嗱，某程度嚟讲，你话 Aquaman 佢 consider 自己人类咧，或者系有别于人类嘅，佢觉得自己系因为另外一个国度嘛，都属于，咁所以毕竟你可以当系两个唔同嘅种族啦。咁但系点样样可以串埋一齐，就系、是、当然就系喺嘅漫画个故事入边，慢慢就你会发现有一啲共同嘅外敌啊，咁啊串连埋一齐之后，咁佢哋咪成为咗好好嘅伙伴咯。 系应该咁讲，如果当初佢妈咪咧唔系咁贪，即系咁贪玩上去呢个。地球度玩嘅话，即系去人类嘅世界嘅话咧，其实唔会搞到阿 Aquaman 咁阴功咯。因为其实讲翻就系嗰个电影嗰、那个。 桥段咧，或者个漫画桥段咧，就唔系话佢妈咪就无啦啦晕咗喺嗰个嘅海边嗰度嘅灯塔嗰度嘅咧，就系因为佢妈咪咧，其实一直都喺个海底嗰度就生活啦，但系咧就比较憧憬地球啊，好想窥探下究竟人类咧系生活一个乜嘢嘅地方啊嘛、嗯， 感觉就好似即系 Little Mermaid 咁样咯， 系啊系啦， 即系吓你都通常都系生活喺一个即系熟悉嘅环境世界入面啊， 唔安于现状 啊，跟住成日都好好奇啊，究竟陆上嘅人生活系点样样嘅咧？即系我记得嗰时候睇小原先就会有呢一种嘅感觉，佢、哋会对于人类啊，点样用双脚去行走啊，有好多嘢喺海底冇嘅，例如火啊，例如系即系佢哋喺即系陆地上面用嗰啲嘅餐具啊、交通工具啊，都同海底世界好唔同。即系嗱，当然跳咗落去 Aquaman 嘅时候，你会想象到佢妈妈点解咁憧憬陆地上面嘅生活啦、啊？佢未必话真系想上去住， 系， 但系佢起码会好奇想上去睇先嘅。 所以最阴功嘅就系佢妈咪后屘谂住翻落去嘅时候，然后俾人知道咗，咁嗰即系海底嘅人就惩罚佢， 系， 咁惩罚嗰、那个即系罚法就系我放逐你去地球，你咁中意去地球， 即系唔俾你翻嚟啦，系啦， 系啦，咁都亦都因为咁而识咗呢一个人类 Thomas Curry， 然之后就生咗阿 Aquaman 出嚟啦。咁其实喺呢一个嘅 Aquaman 漫画或者电影里头啦，都有两位嘅奸角啊，都系比较主力嘅反派啦。咁其中一个就叫 Black Manta 啦， 咁另外一个就系、Ocean Master 啊嘛， 系啦，呢一个都系 Aquaman 佢嘅同母异父嘅细佬嚟嘅。晏啲可以讲下，但系可以讲咗呢个 Black Manta 先。佢最开初唔识呢个 hero 嘅时候咧，我当佢一个 hero， 一个反派 hero 啦。我以为佢系外星人嚟噶， 系， 但系其实你望真啲，即系后期你知道啲古仔咧，佢原来系一个乜嘢超能力都冇嘅人类嚟嘅、因为其实最开初咧。佢出现喺嗰个漫画就系1967年嘅一个 Aquaman 嘅漫画啦。咁佢嘅起源咧，呢一个奸角咧都有两个版本嘅。嗱，其中一个版本咧就比较。两个都好阴沉㗎啦，第一个我觉得阴沉啲啦，就係讲佢細个好鍾意喺海滩玩嘅，咁去到少年时期呢就俾人绑架，就绑咗上船嗰度呢就工作啦，打工咁样啦，咁甚至乎喺船嗰度呢，即係除咗要帮人不自愿地工作之外呢，仲会俾人 SM 嘅。真係会俾一啲坏人性虐待嘅。咁而有一次呢就係佢即係见到 Aquaman 就唔知点解骑住隻海豚喺个水面度游啊游啊好开心咁样。咁佢求救但係求救无援， Aquaman 佢哋见唔到佢。咁然之后佢就无啦啦好嬲啦呢个 Manta， 因为其实佢本身係好爱海洋嘅。佢无啦啦唔知点解係嗰个性格180度转变啦。佢就杀咗嗰啲当初绑架佢嘅人。然之后呢佢亦都立志呢係要即係打败呢一个 Aquaman， 系要杀嘅 Aquaman 为佢嘅终极目标啦。咁而另一个起源咧，就系同翻呢一个蝙蝠侠嘅城市啊， 系 即系 Arkham City 啊， 系啦有关嘅。因为其实第二个起源就系讲佢咧喺住喺呢个 Arkham 嘅精神病院里头，但系佢好惊床嘅，佢永远都唔可以瞓床嘅。而嗰啲职员咧，其实知道佢系有一个自闭症，但系又唔知点样可以照顾到佢啦。咁直至到有一次咧，系见到Mentor 佢系无啦啦要浸喺啲冰水嗰度咧，佢先至觉得系。做翻自己好舒服咁样，而有一次喺呢个实验室嗰度就做一个实验，佢烧坏咗个脑，咁通常如果系呢啲咁嘅情节咧，就系应该会变咗有超能力噶嘛，但系佢就唔系，佢纯粹系烧坏咗个脑之后咧，佢行为无啦变异啊，变到好坏啊，咁就开始亦都佢一个好聪明嘅人嚟嘅，所以其实见到佢嗰啲盔甲啊，或者其实佢嗰套嘅装甲咧，佢系落咗水之后，佢系基本上同 Aquaman 一样，系唔惊水压，可以好自如好似喺地面咁行动嘅，呢、这个就系佢第二个。起源啦， 系咁啊！其实 Black Manta 嘅故事咧，即系大家如果即系有兴趣追翻嘅话咧，你都会发现噶啦。佢原本嗰个设定咧，系个背景系几有趣嘅，因为头先阿聪提过嘅第一个版本啦， 系 即系就比较贴近海洋一啲嘅、因为讲佢至少都系喜欢海洋噶嘛， 系 咁只不过就系因为佢嗰个好不幸嘅遭遇啦。但系我觉得有趣嘅地方系咩咧，都有少少攞嚟讲噶啦，因为佢嗰个同 Aquaman 之间所谓嘅宿怨咧，点样样形成？系因为呢一个 Aquaman 即系漠视佢啊嘛。 系啊， 但系坦白讲，因为理论上咧 ，Aquaman 佢嘅能力啊吓，即系一阵间转头翻嚟可以讲下。先讲少少嘅就系、是、佢 suppose 佢嘅即系五官咧好敏锐嘅，即系照计应该系可以察觉到噶吓。点解会喺船上面有个人惨遭即系欺凌冇人知嘅咧啊？咁啊，呢一个可以转头翻嚟再研究讨论下嘅。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啊，讲开 Aquaman 咧呢一个嘅漫画作品入边嘅奸角啊，呢一个嘅 Black Manta 咧，咁即系因为头先我哋讲啊，净系讲佢 origin 佢嘅起源，都已经可以系咁阴暗咧，都可想而知，其实佢嘅性格都可以系几扭曲下，同埋你作为 Aquaman 佢嗰个嘅即系叫敌人啦、一个宿敌啦，的确啊，佢都曾经令过呢个 Aquaman 咧尝过唔少嘅苦头啊，甚至乎系留下一啲。好沉痛嘅即係伤害添㗎嘛。 所以 DC 嘅 movie 真係其实好黑暗啊。因为呢个 Black Manta 佢个残暴之处系咩呢，佢曾经系都諗住要统治海底王国啊。即係统治直情喺呢个亚特兰蒂斯啦。咁喺一个战斗之中呢，佢系曾经杀害过 Aquaman 嘅小朋友㗎。佢直情杀死咗 Aquaman 个仔嘅。咁而其实喺战斗嘅另一个即係另一次嘅战争之中呢，佢直情系整断咗 Aquaman 隻手添嘅。即係其实 Aquaman 隻手讲开断嘅话呢，佢都唔知点解断得嘅次数比较多。佢再之前系断过一次手嘅，佢总共断过两次手。第一次手咧就系俾个食人鱼咧就食咗只手去，而第二次咧就系话俾呢个 Black Manta 就整断咗啦。咁变咗其实佢而家反而嗰个功能性劲好多啊。 系因为佢好似装咗个武器喺只手嗰个位置，变咗义肢嚟噶嘛。 系啊，好劲嘅义肢啦呢个系。咁同埋后期DC 都有一个嘅即系重开一个古仔嘅，咪叫 New 52嘅咧。咁其实佢里头咧 Aquaman 系死咗嘅。咁当时嗰个剧情就系Black Manta 咧，因为佢觉得好冇目标啊。其实佢有点而嗰啲叫咩扭曲咗噶，生而为人嘅目标咧，好似系净系为咗杀害Aquaman，所以变咗嗰阵佢系直情见到Aquaman死咗之后咧，佢系联同咗另一个角色啊，即系同Batman 同Superman 咪打过咧， 系 Lex Luthor 就同佢。就一齊合作就打一個叫做罪惡聯盟咯，因為其實佢係有好多唔同嘅時空噶嘛，咁喺平衡時空裏頭咧，其實正義聯盟嘅平衡時空就有一個叫罪惡聯盟嘅，咁呢個罪惡聯盟入邊嘅一啲 hero 啦，其實就係正義聯盟嗰啲人嘅即係倒轉咯嘅奸角咯，咁呢個就係另一個就係話 New 52嘅入邊故事裏頭嘅即係 Black Manta 佢嘅進展發展啦。 係，其實呢一個設定我都覺得唔陌生嘅，即係 平衡時空呢個設定， 我想讲嘅就系宿怨宿敌呢一个嘅设定， 系 即系喺尤其是咧美漫嘅世界入边啦，即系你呢一个即系可能系话本身大家系宿敌，你嘅存在就系我嘅意义，呢一种咁嘅设计咧，之前你睇蝙蝠侠都有见过啦， 系 即系尤其是当讲到佢同埋小丑啊，即系小丑多时都系噶嘛，即系嗰时候我记得睇电影都有改编过，即系蝙蝠侠就系话点解你要咁样即系对付我啊？你系咪想我杀死我噶咋咁样样？咁啊，小丑其实佢话 no， 唔系， 即系我根本就唔想杀死你，你唔好谂到你好似出边嗰啲人咁样样去睇我先得噶，即系佢会觉得就系我。同你系异类嚟嘅，你嘅存在系我嘅价值，我嘅意义，我的生存目标。 我存在，所以你存在咯，其实。 所以有人即系形容噶嘛，即系你呢一种咁样样嘅敌对关系咧，某程度系好似爱侣一般嘅，即系无时无刻咧，佢都好关心啊，究竟而家呢个人嘅动向，耐不耐出嚟搞下你咁样。虽然嗱，即系蝙蝠侠咧，佢有都有好多嘅即系所谓嘅宿敌啦。咁但系点解小丑系零零舍舍即系最突出嘅一位咧？就是、因为佢同蝙蝠侠嗰种之间嘅关系，嗰种嘅互相肯定对方嘅存在。你调翻转都系噶，如果冇小丑嘅出现嘅话咧， 蝙蝠侠都系有点而未必咁出咯。 即系佢嗰个嘅价值亦都系，即系你如果你话我纯粹系捉嗰啲普通罪犯郭咸成啊，即系。啲警察都做到啦，使鬼要蝙蝠侠出动咩？就系、是、因为你要有一啲超级反派，咁你先至要有超级英雄嘅出现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你喺美国嘅漫画入边啦，后屘都即系引起咗好多呢一方面嘅扭桥啊，即系作咗一啲唔同嘅创作。 不过都可以补充翻少少嘅，就讲翻话点解 Aquaman 同Black Manta 会有点而仇怨，除咗系因为即系喺海嗰度救佢呼喊无援啦，另外亦都系因为有一次嘅即系机缘巧合，其实 Aquaman 佢系即系唔知道嘅情况之下，佢系杀咗阿 Black Manta 嘅爸爸嘅，咁变相就系、是，所以阿 Black Manta 佢对佢有咁多嘅仇怨咧，其实就因为咁嘅原因咯，系咯，咁但系其实即系除咗话呢一个反派角色 Black Manta 之外咧，亦都可以讲话呢一个即系电影又好，漫画都好啦，佢有另一个嘅大反派角色啦，呢、這个就系佢个细佬啦。咁其实呢一个细佬咧喺电影里头亦都系比较出嘅，因为你见到就系喺嗰个嘅 trailer 里头，佢哋系喺个海底嗰度战争啊，就系、是、因为佢哋碰面嘅时候，佢觉得啊你。 落翻嚟系咪真系类似要即系争夺翻一个皇位啊？你呢、這、一个即系喺地球住咗咁耐，你冇得翻嚟做乜嘢啫？咁 系即系呢一个情节，大家有冇觉得好熟啊？就系咩咧 ？Thor 啊，女神啊！即系某程度咧，大家都知道啦，呢一啲所谓啊咩咩咩国王啊，你知啊，都系嚟自 Asgard 噶嘛， 系啊， 唔同嘅国度啦吓，咁喺入边就 Thor 咧就系呢一个奥丁啊神嘅一个嘅继承人咁滞啦，咁但系咧当中就有啊细佬，亦都系咧即系 A.R. 细佬嚟嘅，因为唔系亲生细佬嚟嘅， 系好似定其实好似喎， 系呢个 Loki 咁样样，咁你见佢哋之间咧，即系都有好多嗰啲恩怨情仇就系。源自争呢一个嘅皇位啊嘛，咁但系当然你去到呢个阿夸明嘅世界啊，翻翻去国土，其实都系有呢一啲一有王朝嘅出现咧， 就想散位噶啦， 系啦，就会有散位嘅情况，亦都会同样发生嘅。咁好自然，即系你见呢一啲咁嘅古仔套路都好合理啦。虽然即系喺漫画入边嗰个前设都系话噶啦，都知道呢一个阿夸明佢之后啊，一定会系翻翻自己嘅国土嗰度啦。No matter 佢翻去嘅原因咩，可能佢纯粹系喂，我真系想。翻去，我系想了解一下我自己嘅故乡系点样样嘅。咁我翻去嗰个嘅即系原意未必有个基心，就系话我要即系争夺呢个皇位。咁但系最怕嘅就系咩咧？最怕就系、是、 你冇心，但系人哋谂嘅嘢就系咯，有意 啦。即系好多时候你知啦吓，人哋喺嗰度已经成为即系自成一国噶啦，已经系嗰度嘅一个即系话事人咁滞噶啦。忽然之间见到有一个威胁嘅人走过嚟嘅时候，咁喂点样样处理咧？咁呢一个系。是一个好好有趣嘅一个故事嘅发展，系啦，咁啊讲到关于呢个 Ocean Master 咧，其实都有即系一啲嘅 best story 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转头翻嚟咧，我哋又讲下呢一个啊，Aquaman 嘅 AR 细佬系一个点样嘅细佬？ 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好，今晚我哋都系讲呢一个嘅 Aquaman 啦。咁啊，头先我哋又讲过 Aquaman， 即系佢嘅作品入边一啲嘅奸角。 系。 咁啊，计呢个 Black Manta 之后咧，都要特别提呢一个嘅 Ocean Master 啦。 佢呢个同母异父嘅细佬。 嗰、那个设计咧都系几得意嘅。点解咧？因为嗰、那个嘅设计系改过。 系。 喺最开始嘅时候咧，其实呢一个 AR 细佬系。同父异母咁样讲都有啲奇怪，因为嗰个同父咧，亦都唔系讲紧生父，系讲紧咧，即系你知啦，头先我哋讲过女王啊吓，当佢咧即系离开咗，俾人哋驱逐咗出境之后，咁佢就即系去咗地面生活啦， 就同阿 Thomas Curry 就人类啦， 就邂逅上呢个 Thomas Curry 啦，咁就喺埋一齐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候 Aquaman 咧，佢就即系变咗系呢一个嘅即系养父嘅仔啊嘛，咁但系不幸地嘅就系佢阿妈即系 Aquaman 嘅。妈亦都系好早就死咗嘅，咁死咗之后咧，佢呢一个即系继父咧，好快亦都系即系结婚，结婚之后咧又生咗个小朋友，咁嗰个就系所谓嘅 AR 细佬啦， 系。 嗱咁原本喺一開始嘅漫畫設定入面咧，大家知道因為佢嗰個繼父咧就本身是一個普通嘅平凡人嚟嘅啫，咁之後你再分嚇都係遇上一個平凡嘅女子，咁生出嚟嘅 自然係平凡人啦， 平凡人一個啦，係咪先？咁因為自小成長咧，佢即係喺呢個 Aquaman 嘅身邊咧，你某程度都想象到又係好似 Thor 咁樣啦，即係一路你都有個咁犀利嘅阿哥啊，有超能力有性咁樣，咁我喺佢。隔離成長嘅時候，某程度我都有好多嘅即係 壓力又有啦， 壓力啊、心理陰影啦。咁所以當佢即係長大之後咧，其實同呢一個阿哥嘅關係咧，都真係非常之一般麻麻嘅啫。咁甚至乎咧，即係去到後尾嚇，佢即係都即係會有一啲嘅犯罪嘅行為啦。咁後尾就即係開始做一啲嘅研發啦，因為喺一開始嘅時候佢冇超能力噶嘛，都係會自己研發一啲所謂嘅 high tech 啊，一啲嘅科技嘢咧，去令到自己成為咗一個咧即係有能力犯罪嘅人。 即系似阿 Black Manta 啦，都系冇能力嘅人，但系就自己好叻、好聪明嘅研发好多科技啦。 系啊，咁即系嗱，你听都觉得似系 Black Manta 啦，系咪先？咁所以后屘咧就改咗啦，即系喺新版入面咧，咁基本上呢一个嘅即系AR细路咧就变咗由原本所谓嘅同父异母啊，即系我再重申一次，同父嗰个咧唔系真系生父啊，就改为咗同母异父啦。咁个分别在于哪里咧？就系当即系同母异父嘅时候咧，咁呢一个嘅。 即係細佬某程度 都有點兒超能力。 冇錯啦，咁所以你今次睇就係佢點解至少咧就係喺呢一個即係水底國度嗰度成長生活咧，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啦。咁當中咧，即係你都見到啊，今次咧 Aquaman 同以往大家睇開即係Justice League 嘅唔同嘅地方，就係大部分時間都係喺水底嗰度咧就係打噶嘛。咁我諗今次即係都會令到喺嗰個嘅水底入面打鬥嘅畫面會係幾豐富，因為畢竟當即係兩個喺水入面有超能力嘅人啊，對打起上嚟係一個點樣嘅狀況咧，其實係幾令人期待嘅。 不過你講到呢個 Ocean Master， 其實喺2015年嘅時候咧，就 Aquaman 終於即係嗰啲叫崛起啦，終於咧又有部擔正嘅電影動畫系列就出現咗。咁其實就叫做亞特蘭蒂斯的皇位啊，即係講開皇位咧，就會諗到就係點樣可以去即係謀朝散位去爭啦。其實個故仔咧，你會見到呢一個嘅 Ocean Master 佢又唔係曳得曬嘅。咁個故事開端就係講 Ocean Master 佢已經做咗皇帝噶啦，佢直情咧係帶咗一隊嘅海底大軍咧，係要進擊呢一個人類社會，就是、因為覺得人類社會總之同我哋好多嘅瓜葛，又或者係好多利益啦、啊，或者係你哋好似即係楞到可能環保啊， 好自私啦， 好自私啦。咁然之後咧，阿 Aquaman 佢就夾咗喺中間，因為佢亦都係本身已經喺嗰個地球啊，喺人類嘅世界嗰度生活緊噶嘛。佢夾咗中間，佢就一方面咧就叫即係正義聯盟你哋唔好喐手。點解咧？因為其實呢一個 Ocean Master 佢嘅大軍真係好多好犀利，根本上咧人類你係點樣去都係打咧，都係垂死掙扎，都係招架唔住噶啦。咁而與此同時又衰嘅，因為其實海底除咗有一班就係 Ocean Master 佢嘅一啲即係兵啦、蝦兵蟹將啦，亦都有一班插科打韻嘅一啲海底嘅妖魔鬼怪，即係佢亦都成勢咧就即係上埋嚟就諗住即係嚟一個腥風血雨啦。咁最終咧其實Aquaman 係即係。嗰啲叫咩咧？同佢嘅正義聯盟嘅呢啲嘅盟友咧，係即係打交啊，不和啊！佢直情係一個人啦，憑一人之力，佢係打敗咗 Batman 嗱 ，Batman 好易打敗嘅其實，跟住打敗咗 Superman 同埋打敗咗呢個 Wonder Woman， 但佢係打敗咧就冇殲滅佢哋啦，當然咁亦都係阿細佬佢上到嚟呢一個人類嘅地方，佢見到阿哥。你根本就某程度似演緊戲，你都唔係真心打嘅，咁佢就真係叉多腳嚟啦，即係正式開始真係人類同埋呢一個蝦兵蟹將嘅世界嘅一個戰役出手啦。咁其實我就話翻呢個故仔咧，你會見到Ocean Master 佢其實曳唔曬壞唔曬，點解咧？其實後期咧Ocean Master 佢有同 Aquaman 就即係同大佬傾心事啦，有機會啦，佢都有講，其實佢自己自細嘅時候咧。佢好希望係可以去到呢個人類嘅世界，係救哥哥出嚟嘅。即係佢亦都甚至乎係諗啊，阿哥哥，你落到嚟，你可以做皇帝，你可以做亞特蘭蒂斯嘅七海嘅皇帝。但係點解你即係甘願去凡間做一個平凡人呢？我就係好唔想睇到你咁樣。咁最終咧，其實呢一個嘅 Ocean Master 佢係企翻喺哥哥嘅立場，同埋正義聯盟咧就係打嗰班嘅即係妖魔鬼怪啦，插科打韻嗰班妖魔鬼怪啦。咁其實。打完最後呢亦都係Aquaman 佢話得啦，你係想我落返去嘛，咁我就做國王啦，即係冇任何嘅謀朝散位㗎，係後咪話得啦，阿哥咁我讓個位俾你啦，但個 ending 呢就有少少又少少 bad ending 啦，就係個細佬呢因為其實佢帶咗一隊嘅蝦兵蟹將上嚟人類嘅地球嗰度破壞㗎嘛，咁最終呢係要跟返呢一個人類世界嘅法律啦，係要坐監嘅，所以後咪其實呢阿細佬係要喺地球度坐監囉， 呢件事都好莫名其妙係嘛， 係啊，但你會見到其實呢個細佬其實佢都有佢好温情嘅一面囉，即係尤其是當佢傾心事去講返我讓個位俾你做啦，我唔要做皇帝嘅時候， 所以我就其實即係都對於呢一次新電影嗰個嘅即係改編會係點樣樣嘅，因為大家以往睇過頭先，例如話除咗雷神之外，另外 Black Panther 都係啦。 係 Black Panther 有印象，我之前有睇過，都係又係講緊都有啲似嘅。 我覺得係好類似嘅， 因為又係講嗰個某程度哎呀細佬啦嚇，咁又係即係離開咗喺呢個人類社會啊，咁樣就過住一個好基層嘅生活。咁但係咧即係另外一個咧就成為咗呢一個烏干達嘅繼承人啊嘛。 係 咁啊，卒之咧有機會咧就一路想翻烏干達。嗰度咧就進行一個叫做好似即係類似係王子復仇記之類咁樣嘅啲嘅史詩式故事咁樣。咁以往呢一啲咁嘅設定咧，都大家都見過噶啦。Aquaman 我哋睇怎睇預告片咧，你都會覺得咦翻到去好似最後尾都係會同呢一個所謂哎呀細佬大打出手 嘅。 係 啊。 咁但係究竟嗰個大打出手位？ 系真系因为阿 阿细 佬系啦，王维啊，定系因为一个即系实力嘅认可啊，定系咩咧？因为而家就咁睇咧，或者一啲嘅即系坊间消息流出咧，都系讲紧话，即系喺呢部碟入边嘅 Final Boss 咧，就系呢一个 Ocean Master 啊嘛， 系啦，而唔系嗰个 Black Manta 啦， 而唔系 Black Manta 啊嘛。咁所以即系究竟个故事嘅改编会系点样样咧，系几叫人期待嘅。 同埋其实网媒咧都有好多人系讲啦，话呢一部嘅 Aquaman 其实真系好近似话 Black Panther， 亦都系讲紧会唔会有机会。嗰、那个票房方面咧，可以即系好似即系 Marvel 呢一个嘅黑炮咁犀利啦。但其实紧接呢个嘅 DC 佢呢个宇宙咧，即系呢个叫做 DC Extended Universe 啊，佢亦都系慢慢有唔同嘅电影出现啦。即系譬如话嚟紧最近就是水行侠噶啦，之后就系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嘅沙赞啊，系啦。咁紧接咧亦都有就系1984神奇女侠，亦都有钢骨啦，亦都系一啲正义联盟嘅朋友啦。所以其实都可以睇下究竟佢即系会唔会嗰、那个。票房或者嗰个人气受欢迎程度咧，可以慢慢追上呢个好劲嘅 Marvel 世界啦。 系我自己反而最想睇系 Flash， 系啊， 反而冇睇到。 仲未有计划啊，因为而家 即系你讲嘅全部即系都唔系话冇兴趣睇，但系我觉得即系正义联盟入边咧最有 character 最令人留下印象嘅真系闪电侠， 因为佢比较窄噶嘛。 系啊，所以我好想睇佢独立作品，可惜未公布啊。 未公布， 我哋再留意一下啦吓。咁啊，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